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又到星期五咯，今晚讲一个稍微轻松嘅话题啦，系嘛？唔好成日都啊讲啲咩啊爱国教师啊，啊爱港力量啊咁。唔系呢个最近咧啊呢个电影业咧啊，你啊时时都讲啊，同埋有啲有心人话香港电影已死。咁我呢个话题都讲咗啊，以局外人身份都讲咗好耐。讲下讲下，有人挑人，话你把口啊咁叻，不如你落场玩下咁。 系噶， 我唔得， 因为写影评嘅人多，写到天花龙凤咧，即系点评天下嘅人都有。但你叫佢落去拍一套见得人嘅电影咧，咁又真系。 咁我自己成日评论电影嘅，嗱老实我评论电影一定系赞，我唔会弹。因为我都好明白咧，整一套电影出嚟好辛苦。好嘅咧就赞，唔好嘅咧就唔好谈。甚至最多人唔好评论咯。咁就算一套电影点唔好咧，你望落咧都总有啲可取之处。咁最近我就俾人话引诱啊落达啊，就叫我自己去拍套戏。咁嗰个拍戏咧就嗰个部分已经完成。但系咧呢个噩梦咧，啊净系食咗个甜，呢个叫做头盘啫。主菜先系开始，就对住成堆片点剪啊。呢个咧拍戏本身踩几多组，20组、20多组，即系等于去街市买啲送马翻嚟啫。剪接嗰下先系落锅， 唔系剪接，仲有呢个。呢、這个配音、后期、效果嗰啲，即系调色， 系啊， 哇，几多嘢做啊， 攞命啊， 系啊，所以你今次咧，你可以用过来人啊，真系唔使再做塘边学花生油嘅角度，可以睇下其实咧，即系切身处地，香港电影业咧里边究竟发生咗咩事？ 自己嘅贱格系嘛，不嬲啊，把口啊，俾人觉得有时好招积，于是有人挑人啊，嗱，你把口啊，天下无敌。啊！你做都系有心无力，话你点知啊？我而家俾几嚿嘢你玩下，我唔识系嘛？做咩啊？龟缩啊？咁我话咁样啊？有种你就杀起佢啊！咁啊，俾个剧本我睇睇，我睇睇呢个我唔系好识啊，呢、這个咧好高深，我搞唔掂，我搞唔掂你自己去修改啊，俾浅见啦、 啊，你写字噶嘛？ 唉，加多嚿咁我又。经不起呢个诱惑，咁我会同你加多嚿噶。啊，好啊，正啊，我睇下你揾下某某拍啦，我推介。唔得，解铃啊，还需系铃人，系嘛？喂，大佬，呢件馅一手你交代个肚，而家你拍拍啰柚走，揾个第二个老豆嚟凑啊？点凑一掂啊？系嘛？咁啊，一经对方以呢只伦理道德嘅大义嚟到教一轮，我谂啊系喎。既然系咁样个肚啊，我搞大嘅，俾你屙出嚟之后，俾第二个去做。哎呀，老豆，对于呢个苏哈嚟讲，系咪唔系咁公道呢？咁于是唯有咧，啊冇钱都好咧，都要焗住杀气。好啦，咁啊成个制作过程就完成。咁啊，我自己亲自体验咧，即系我只觉得香港电影咧之惨啦。 艰难喺边度呢？ 唉，就先唔好讲嗰啲敏感嘢先啦，唔好爆咁多嘢啦，系嘛？先讲咧最浅嘅嗰阵，就第一取景地点困难。 哦，依点？ 嗰啲制片咧，当然咧就好有丰富，好经验丰富嘅。我要一间60年代啊嘅厅堂，得即刻有，因为佢哋嗰个 list 咧，嗰10个8个咧。已经10年8年都系用嗰阵，咁啊要学校啊，我又有，咁啊又系嗰几间，咁啊睇落熟口熟面，好似喺边套见过，系啊，你唔知咩？用嚟用去呢集，咁仲有冇多啲？拆晒啦，系嘛？咁啊呢个香港咧，即系近年啊，呢个特区政府啊，成日狂拆啲旧楼啊，呢啲咁嘅拆楼嗰啲发展局啊，或者咩啲官僚咧。 佢要拆嘅时候就諗住制造多啲呢商机，又发展商呢另有发展，同埋起由呢个四五层可以起到呢六七十层， 嗯， 可以呢建多啲呢居屋俾人住，包括而家嘅梁班子， 嗯， 但佢哋唔会知道收返一幅土地拆一栋旧楼啊，係会令到香港电影拍摄嘅场地呢是少一個選擇。 其實是這樣的，我近來呢，因為電視的製作呢，其實都跟電影面對的取景都同樣有問題， 嗯， 因為也都很多限制，咁所以呢，其實我即係特登就去睇好多荷里活同埋美國嘅劇集嘅製作。咁其實而家個趨勢呢，其實美國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譬如話你牽涉拍一啲懷舊嘅或者一啲呢即係場面嘅地方呢，都唔係真係咁方便。不過人哋嘅電腦技術好出色， 嗯， 我睇過好多譬如話新嘅美劇或者美國電影呢嘅幕後製作，咁佢基本上係好多時係用 CG， 即係話佢唔係嗰 種用電腦技術， 佢唔係講緊呢個例如嗰啲咩嘅 transformer 啊嗰啲咁嘅翻天乒乒乓乓嗰啲電腦特技，佢係，嗯，你睇咗都唔知道係電腦特技嚟。 係啊，好嘢。 譬如話你我同你兩個人喺度行街傾偈，其實嗰條街嘅紐約唔知第幾街，其實係假嘅，係全部咧係藍幕 虛擬， 即係藍幕拍。我同你係對住個藍幕， 但係咁樣對個演員演戲嘅心情有影響喎。 會有影響。 我對住個藍布綠布咧，點樣去談情？ 但係對於導演嚟講咧，其實係容易啦，因為你唔使去煩嗰個環境，同埋你要揾弱鏡，你反而調轉你全力去捉呢兩個演員嘅戲。 咁就得啦， 喺個現場。 啊，這個我同，因為我一套戲最亦都有一場咧，係用綠布。 嗯， 咁咧第一次用 Sky， 就同呢个新加坡嘅一个特技专家，俾佢用个 Sky 睇住我呢度咧，系用绿布嗰两个演员点样做，然后咧佢嗰度咧写低笔记， 系，因为佢要同佢一定要即时系 mark 低晒啲位嘅 ，mark 低位， 系啊， 咁呢个咧系有呢、這个IT 啊网络科技嘅帮助，的确咧呢方面。拍電影是好過以前，但是你話香港方面，你話取景就難過以前。 嗯， 咁有人話：，既然係咁，點解你做呢？我做呢個電影真正嘅原因咧，我唔怕承認，我係受咗梁振英特首嘅感召。 哦， 佢點解感召我？因為我聽到佢講一句，我覺得好感動。佢出嚟做咗特首之後咧，你知唔知啲人又失憶，叫港人優先。 嗯， 我覺得拍電影就應該港人優先。所以呢就整一套香港本土的电影，这个呢是港人优先的精神，是拍一套纯粹是给香港人看的戏。即是说呢里面有一切在邻近地区的禁忌呢，我可以在这里是犯晒，因为是港人优先。 嗯，那没有大陆市场 的。没有不紧要。那些钱我不懂搵，我程度低。程度低那些呢，程度高嗰啲咧，好多高人啊上去揾咯。 嗯， 我程度低係嘛，咪喺下邊食下啲魚蛋啊，嚇鹹脆花生啊咁，都開開心心，即係食飯盒， 係 嘛？嗰啲認為上去咧係有呢、這個牛扒啊同埋鮑魚啊嗰啲咧，咁咪由佢上咯，係嘛？咁啊，梁振英都話港人優先，我希望咧更多嘅電影人咧係要领悟咧，我哋梁特首嘅英明，拍戏咧系应该讲优先。 嗯，咁啊，因为其实因为近年来咧，大陆嗰个市场实在太吸引啦，咁啊拍亲都系大片，咁所以咧亦都吸引咗好多电影制作人咧就上咗去。咁但系因为面对审批嘅制度，同埋咧嗰个大，即系成个市场14亿人嘅口味，南北东西， 唔到你玩 嘅，咁你就一定要妥协啊！因为你讲嘅内容咧，你唔能够有即系所谓嘅地方嘅特色啊。 系啊， 即系你太过所谓本土咧，喂，咁过咗长江北边嘅人睇唔明， 系 啊入咗去四川重庆又睇唔明，咁你唔得噶嘛。 网络88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顶， 岭南万应止痛膏用途广泛，功效好。 而家时间11:19，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跌打扭伤消炎止痛，我社长都话岭南万应止痛膏确系好。 全因有你，热情一夜倾泻。太阳城集团呈现叶倩文完全是你演唱会澳门站，8月24日威尼斯人综艺馆，票价280至1080，今日公开发售，查询6333-6660或 culturechecking.com。 哇，中国石化超级30小时，汽油着数前所未有，优惠去到10号晚半夜12点咋。快啲嚟中石化入汽油满500蚊，即送你105蚊同等汽油，即享优惠，唔使等下一次，入得多送得多，你会赚得更多，机不可失啊！ 优惠受条件约束。 资金一出一入，市场一升一跌，洞察环球市势，洞足投资先机。财经全方位，星期一至五，一举一动全面掌握。财经全方位由大新银行证券服务联合赞助播出，商业电台新闻财经，关心社会，关心你。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在香港拍电影有好有不好，自由的地方有没有油？就是原来你在街边呢拍戏呢是不需要向任何部门申请。 嗯。 只不过这样行入任何的公园呢就要申请。因为那个叫康文署管辖。 嗯。 这件事就很奇怪。既然街的呢街道是公众地方，你可以无需申请自由拍摄。那公园公园有个名俾你叫就叫公㗎嘛。嗰、那個是公眾的花園嘛，咁同喺街區有乜分別呢？咁呢原來香港的公園個公係指阿公嗰個院咁解，你要向一個阿公去乞求，呢、這個阿公呢就唔係喺北京，就係、是、叫康文署。 好似14日係咪要？ 係呀，咁你要14日就死啦，唔知幾多日啦。咁有時呢啲你知香港人啲投資者又心急。是吧，你那些製片一定那個組數和那個 location 必有14日啊。 嗯。 啊四個鐘頭之後到都有啊。那么怎樣向康文署書面申請仲要呢仲要提交劇本，仲要講你一個公園要拍乜嘢、 嗯、 是吧、啊、一定要主題健康啊。譬如你喺公園嗰度拍一班男女學生喺度圍住集體遊戲古領袖，咁就俾你拍。在个公园度打野战好似又唔准啊，诸如此类，系嘛？咁呢啲咧，喂，我觉得唔系好合理啫，系嘛？咁我喺街嗰度，你冇妨碍公众？ 唔系街唔系冇限制噶，因为根据我了解咧，如果你街道上拍摄，如果造成一啲阻塞，其实系可以唔俾你拍嘅。 咁呢个系咪阻塞就系警方去界定？ 系啊，佢界定 嘅。咁今次警方咧，即系警察嚟讲，对于电影嚟讲要赚一赚， 嗯， 基本上系不利嘅。 首时仲会帮你维持秩序嘅。 咁有一次我就喺中区警署嗰度拍，咁嗰个有两个临时演员咧，系着到全身嘅军装，望落去咧几可乱阵。我就叫呢位临时演员，不如咁啦，啊，你而家着到咁似啊，不如你就推个门入去，睇下里边啲阿 Sir 同埋阿 Madam 咧，认唔认得出你唔系自己有。冇搞啊！佢一入去啊，即刻冒警罪名成立啊！喺出边咧，你着套警装咁咧行嚟行去咧，吓、啊、啲真正嘅差人出入仲眼超超咧，唔理啊！咁、 嗯、 呢方面好自由嘅。 嗯，咁、啊、都有限制噶，譬如话你拍警察军装咧， 要上交啊！ 最近有套电视剧啦，因为要拍军装啦 ，EU 即冲锋队。咁原來都好多限制，譬如話要向警察公共關係科申請，咁你要將演員呢拍著咗軍服，即係軍裝啊，咁呢就要拍照，裝備呢要全部上身，跟住呢就要俾佢呢、這個 PBRB 呢，即係呢個簡稱警察公共關係科同意，因為呢如果你著得瀨瀨，著得個擺個 有損 啲裝備唔啱，或者是衣不稱身，令佢個警察人形象受 影響，或者著得太似公安，佢、啊、會唔會否決、 啊？會，我覺得會，因為嗱、啊，你鄰近地區嗰啲咧，啲 我哋不稱身噶嘛， 鄰近地區啲公安都好。 咁你踢對涼鞋都係公安噶嘛，有啲咁唔得噶嘛，警察，香港警察。咁你一定要係制服係要稱身，你唔可以咧闊撇撇，頂帽咧就歪擺歪擺，好似澤田研二咁唱歌嗰只咁樣，咁啊唔得噶啦。咁所以爭得好，爭到 呢啲係殖民地時代留低嘅規矩嘅。 係啊，一定要俾佢即係記錄在案，同埋要批准 先。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嘅企業啦，好當然好多嘅就好合作，但有時咧你知咧有啲男女情慾戲拍床上戲，就梗要借地方啦。唔通用我屋企自己張床咩？ 咁要好難借。 咁啊，梗係去酒店啦，酒店就唔會借俾你嘅，就租啦。 好多人偷 租唔緊要，偷雞偷唔到，因為你十幾人等公司點上樓，你一定要名正言順同佢講。咁佢咧嗰啲公關嘅女士咧就會話：得，你交溝個請問你啊，用我哋個雙人房張雙人床用嚟拍乜嘢咧？個主題健唔健康咧？我話阿 Miss。你估我话俾你听，我个主角一个就叫做关楚瑶，系非常之英俊风流；另一个女主角就叫做罗琳，系嘛， 风韵犹存， 亦都系非常之风骚。咁佢两个就想托我向你哋贵酒店借间双人房里边拍一晚嘅戏。咁请问我会唔会借你个双人房嘅双人床？叫阿关楚瑶同埋罗琳两个着到整整齐齐坐喺嗰张床度学习基本法咧？ 嗱，好难讲。嗱，基于创作嘅立场，我可以咁解释。 我 Miss 话当即系嗰个公关，佢唔识答。冇，我哋要主题健康啫吓。嗱，张床咧俾人类嘅功能系两种，一种就瞓觉，另一种你估系乜嘢？ 打康乐棋咯，都得噶。 另一种咪就系促使到你阿爸同阿妈生你啊嗰个活动咯， 呢啲唔一定喺床发生 系嘛？啊唔系唔系啊，喺地板啊，喺sofa得都得，但喺床系都系做呢样嘢，系咪？ 喂奶啊都得嘅喺床度，系咪先？系嘛？ 咁啊得，你话最健康嘅活动咪张床度瞓觉咯，喺床度瞓觉有系咪好拍咧？拍嚟有冇人睇咧？有，真系有啊！70年代有一个同性恋导演叫 Pasolini， 就拍咗一套 A Film of Sleeping， 一个镜头对住一条喺个床度瞓咯， 即系 keep roll 直落 半个钟头，一个镜头 A Film of Sleeping， 哇 YouTube 唔知 系你咁样啦、啊，你想我拍一套咁健康嘅电影？我介绍阿 Pasolini 嚟拍，不过佢已经瓜老衬。近30年前喺意大利街头俾一个男妓当场枪散，系嘛？所以而家冇人识得用张床去拍一啲咁健康嘅活动，就一对住个 camera 对住佢喺度瞓觉。 人哋都系冇，你唔好为难人哋啦。 咁我有钱俾啊嘛，香港系有钱大晒噶嘛，系咪先？有钱俾就你咪俾我入去闩埋道门，系嘛？等阿罗林姐同埋阿 Kelvin 哥两个系嘛？坐喺张床度玩碟仙咯，系咪先？啊，所以呢啲嘢真系我都觉得莫名其妙。网络八比一九零三不公， 人杰地灵，光明顶。 对参赛队伍各就各位，预备接受低碳大挑战啦！ 喂，咪住啊，仲争一队啊？ 未啊，30队齐齐整整，仲争边队啊？ 争一队啦啦队 哦，有请我哋嘅啦啦队！ 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鼓手阿达啊。嚟紧8月17、18号，你哋将会接受低碳30的挑战。咁其中一个挑战项目咧，我知道是要耕田嘅。咁大家咧应该准备定操 fit 自己，大家都知道耕田系体力劳动啦。咁我作为鼓手咧，建议你哋多啲操练你嘅手臂，同埋多啲操练你嘅腰。咁腰马合一，到时啊坐得劲啦。咁另外你哋就揾下一啲耕田嘅知识。咁可能到时你要谂下点样种先好噶嘛，系咪？咁啊，大家加油啦！ 有佢哋打气正啊！ 8月17、18号去匀港九新界挑战低碳任务。 领会商业电台低碳三十绿色伙伴世界绿色组织。 안녕하세요，今日我哋为大家示范一道韩国菜，叫做泡菜粉丝煲。主要材料包括韩国出产嘅泡菜适量，沉迷韩国文化嘅粉丝两个，同埋煲开韩剧嘅煲。我哋先将泡菜同粉丝放落个煲度，加入热捧韩剧。 오무라이스 오무라이스 韩国人嘅生活文化。当然唔少得 K-pop 音乐做调味料啦。可以上碟啦。 由五恩奇同五日烟炮制嘅夏日大晒之泡菜粉丝煲，逢星期日下昼一点至三点，为你热辣辣奉上。 十一点半， 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报告新闻。广东首次出现人类疑似感染 H7N9 禽流感个案，患者是惠州博罗县横河镇一名51岁女鸡贩，情况危重，晚上转送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息说，患者疑似有发烧的症状，亦都经已送往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患者在博罗的墟镇市场工作多年，当局经已扑杀街市内所有活禽，听日停业一日，彻底清洗同消毒。省卫生厅正调查感染源头。惠州市及广东省疾控中心先后检测患者的样本，都对 H7N9 病毒呈阳性反应，经已将样本送交国家疾控中心复检确认。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长何建峰表示，今次个案属于单独的发病个案，并且有家禽的接触史，暂时未见到病毒有人传人风险。他说，患者其他的家人、邻居以及曾经为他诊治的医护人员等80名密切接触者未有病征。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省长朱小丹分别作出指示，要求迅速查明感染来源，全力救治患者。两部私家车晚上十点几在黄大仙天马苑对开农场道和马仔坑道交界相撞，其中一部私家车翻侧，车上四人一度被困，全部受轻伤送院治理。一名21岁中国实习生在日本石川县游水的时候溺毙，共同社报道，事发在下午四点几，事主和另外多名中国朋友去到松任海滨公园游水，当游到20米之外的时候遇溺，送院证实死亡。法国巴黎艾菲尔铁塔接获炸弹恐吓，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起关闭，紧急疏散游客，其后证实虚惊一场，两个钟头之后重开。艾菲尔铁塔在1889年建成，是法国地标，每年接待700多名的游客，高峰期每日最多接待30000人。铁塔经常接获炸弹恐吓，通常很快证实是恶作剧，一年只有几次需要紧急疏散。这次新闻报告完。 天气报告。 一道高压脊今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天气，本港今日阳光充沛，天气酷热，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这个高压脊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天气，这个高压脊会在下周减弱，中国东南部的天气将逐渐变得不稳定。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今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气酷热，但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天气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酷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提防中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财经 onlin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5,365 点，下跌132点。纳斯达克指数3653点，下跌15点。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 96.26, 对瑞士法郎 0.9219, 对加拿大元 1.0293, 欧元对美元 1.3338, 英镑对美元 1.5506, 澳元对美元 0.9181,新西兰元兑美元 0.8027, 现货金价 1314.16 美元，纽期油 105.13 美元，上升 1.73 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 107.33 美元，上升63美仙。这是财经 online 报道员。 今晚我哋题目系农历七月禁忌多系习俗定系迷信咧？ 今晚有嘉宾吴佩夫师傅。 有传闻咧就话啦，千祈唔好喺屋度开遮，系咪真嘅咧？ 咁原来相传咧，嗰啲鬼咧就系开把遮咧，就掟喺遮里边。 哇！咁点啊？落大雨都唔开咁。 即系咁讲，我哋虽然系咁啫，即系等于见到风铃响咁啊！哎呀，会唔会有鬼啊？咁其实未必一定嘅。咁有阵时你遮咧，咁你有阵时我哋都会啦。如果湿嘅，开咗晾开佢。等佢乾咁正常嘅，咁你三幾把遮你自己知嘅，咁冇乜嘢嘅，又係自己用開係嘛？點會有啲咩污糟嘢？ 即係都有邏輯地運用翻你嘅智慧啊！ 何非鳳和何基佑，起來大龍鳳， 和而不能，雷霆八八一。 一個人寫的歌，一個時代，一個樂壇。 你隻心握在何方？ 廿年嚟打动百万人嘅璀璨纪录，雷颂德精挑细选六十九首作曲编曲监制流行大作，首首陪你喊过、笑过、跳过。特别收录雷颂德全新个人演绎作品《Baby Song》，Thank You。 命运全来自你。 Mark Lui 20th Best Work of Mark Lui 即日上市。 本周末 Subaru 屯门市广场动感车展，以一蚊就可以出车。包括241澎湃馬力的 Forester Turbo SUV， 結合 Turbo 和四驅的七人車 Exiga GT， 和型格 Crossover XC 強勢展出。今個星期六日來屯門市廣場，親身體驗 Subaru 與眾不同的攝人魅力，即場選購指定型號還有特級優惠。熱線 2828-2488， Subaru Confidence in Motion。 呢排最 hit 嘅活动系咩？咪就系恒基兆业八大商场嘅 Green Summer 啦！除咗可以睇到最新水耕机嘅蔬菜生长过程，仲可以将小菜园带翻屋企。徐子珊、沈卓莹、袁伟豪、朱璇同埋细细粒，仲会嚟到恒基兆业商场同大家见面啊 ！Summer 梗系嚟恒基兆业商场玩啊！ 喂，放假不如去郊外玩下咯。 好啊，不过唔怕俾蚊咬咩？啲蚊可以传播登革热同日本脑炎噶喎。 咁我哋喺户外活动嘅时候，梗係要做足防蚊措施啦。要着浅色嘅长袖衫同长裤，同埋擦驱蚊剂，仲有就係尽量避免逗留喺草丛度啦。想知多啲，可以打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 陶杰鲍伟聪， 今日呢个喺香港咧拍电影咧，的确有好多困难啦，系嘛？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嘅地方啦，吓。即系其实咧，佢旧楼唔系冇嘅，但我唔明咧，香港啲电影嘅工作人员协会咧，你得闲系咪应该走去九龙城啊、深水埗啊，同嗰啲旧楼嘅业主咧倾下？我哋喺令到嗰、那个外景啊，嗰啲景点将名单多几个选择得唔得？好似似乎平时冇人咁做，於是咧拣开嗰啲旧楼咧，一定熟口熟面嗰几层。嗱，譬如我最近睇嗰套啊鬼片啊，嗰、那个呢、這个根据李碧华小说改编啊，嗰套咧咩咩嘢里边咧。有一场是旧式茶餐厅，一定呢就是油麻地嗰间美都餐厅，熟口熟面套套都是嗰间，因为啲街砖地啊，系咪楼上嗰啲 台灯啊咁样系嘛？咁啊呢啲咁嘅餐厅咧，当然系买少见少啦。但其实都唔系冇嘅。咁啊，可唔可以就系有啲人士咧，平时咧系主动揾多十零廿间，等到有得拣下系嘛？例如话嗰啲，如果我想拍一场系讲六十年代碌架床咧，咁其实而家都仲有。不过你找不到的业主或者找不到那个相关的人士是吧 嗯那有些就譬如说一些收楼的公司呢就有时都会合作的跟一些电影公司那因为他收回来很多时都是旧楼那又未必收得齐一些成栋未必收得齐的嘛那有些时候就有一些空置的单位那这些空置的单位呢就最好拿来拍戏的因为你又未点置景嘛 是 因为你都知道拍戏喂你想那层旧楼同埋實際而家住緊人嗰層舊樓裏面嘅層次就一定都有啲出入。咁你話要喐人哋個屋企嚟拍呢通常都未必肯嘅。反而係有一層呢吉咗 嘅理論層次。 係啦佢可能收咗樓又未重建又或者未賣返出去。咁嗰啲地方呢就最好用嘅。因為如果製作人員嘅角度嚟講咁你又冇人喺度住咁就最好啦咁樣囉。 咁今次我啲製作人員呢都好有效率。亦都非常之專業。咁要求嘅嘢呢好容易揾得到。咁当然呢即係你香港嘅地方先天限制呀就变咗即係令我觉得啲软色啦啲制作组嘅朋友啊啲同事啊佢哋都好有才华但係香港嘅地方咁狭窄令到佢哋好难发挥囉係咪咁所以呢个係啲政府啊或者嗰啲电影团体应该啲我觉得呢方面呢努力多啲少少会好啲。係咪咁但係今次都有好多朋友好有心嚟呢个新光戏院呢李居明嗰啲呢係咪一听到哎得即刻俾一个细嘅舞台我里面有一场赌聚讲七十年代有啲人喺嗰度唱粤剧即刻俾个场同埋俾埋后台里面啲经理咁非常之呢合作呢啲可能因为李居明先生佢自己都系设计粤剧所以佢比较明白呢样嘢 好 喎即 係佢咁支持粤剧係咪 係呀咁而且收租亦都非常之合理唔係松㗎咁就唔紧要係咪呢个呢你又要用人哋个场亦都要用啲冷气係咪或者电费唔使贵咁唔平㗎啲人工咁帮人知同埋呢有一位叫做Billy Chan, 喺铜锣湾呢有一个好靓嘅酒吧仔哇嗰度呢都係好好啊哇阿鲍 Sir, 你如果有呢、這个类似嘅呢我都向你介绍嗰、那个酒吧好靓。 我有需要因为呢 有好酒吧好多 我需要大量呢啲酒吧餐厅嘅景因为而家好难搵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你拍酒吧同餐厅。 难搵。 你拍你咩时候拍如果你又即係你愣到街嘅你都係想拍夜晚㗎嘛。咁一拍夜晚就正正人哋做生意最搵錢嘅時候。 咁等人哋閂咗門。 咁你除非等人哋閂咗門。 即係三四點凌晨囉。 係啦咁但係你條街又即係相對地靜咗咁又同即係真實嘅時空有啲問題㗎嘛。 唔係嗰個我係樓上巴嚟 嘅。樓上巴就好啲。樓上巴就好啲。 係樓上巴。咁我哋嗰個劇本如果咁樣唯有要改一改遷就下佢。 要走一走囉。 係咪例如唔可以話個酒吧門口發生槍戰啊嗰個男主角喺裏面睇到裏面俾人追嗰個賊就係自己失散個媽生細佬呢啲咁可以寫囉。係咪咁呢個冇辦法啦。係咪地理环境嘅嗰个限制係咪咁所以呢香港如果拍电影我觉得係有潜力嘅。就呢个地方仍然都有好多呢几得意嘅场景。咁但係要呢政府有关部门同埋一啲企业呢佢真係话你要爱护香港支持香港个本土嘅电影呢就要嗰啲态度呢係灵活少少。 咁但係其实我觉得香港嘅政府呢或者各部门呢其实都配合嘅。不过呢就即係因为你始终电影呢剛才你提到一个好有趣嘅字眼叫做主题健康。咁如果你 主題健康咁梗係易辦啦，好多時候你申請場地啊，你交劇本過去審批，睇下佢俾唔俾你拍啊，或者借地方。咁但係坦白講，即係主題健康呢四個字好難定義 㗎。係呀 係咪先， 你斷章取義啊。咁你話我頭先我話咁喺張床度點樣做一啲主題健康嘅事 咧，係啊，冇可能。你呢、這個生育下一代其實都好主題健康嘅。 當然啦， 係咪先？傳宗接代，你主唔主題健康都健康。 一男一女租咗嗰、那個、酒店嘅房嚟到性交，係嘛？我啊話俾你聽，佢哋咧係懷住一隻生兒育女，將會為人父母嘅激動嘅心情去做呢件事。 嗯， 咁你話健唔健康？ 是啊、 如果你话呢个唔健康，咁啊，请问你当初点得咗出嚟啊？你点爆出嚟？ 系、啊，所以因为 你爆出嚟就因为你老豆老母做一啲极之不健康嘅淫亵活动，先至生到你出嚟。咁啊，请问 嗱，呢、這个就牵涉创作自由，即系话张 床上面发生嘅事，点样维持健康？ 嗱，借同借够唔够钱俾呢啲系商业行为，咁但系你话去审批一个剧本系咪叫主题健康，或者个剧情系咪主题健康咧？我相信系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者系有公关都好啦，其实系冇办法去有咁嘅能力或者权力去决定呢样嘢，因为呢样嘢系甚至。是观众都冇办法有一致意见的。咁你怎可能在个制作或者拍摄的过程告诉你是不是主题健康呢？ 是 啊，这些其实就会即是我们叫做大陆化，即是跟这个内地的情况一样，大陆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剧本上面跟你斟酌个意识形态。 所以希望香港呢是继续维持一国两制嗰、那个。 是啊，创作自由。 创作表达自由。因为你咪呢好难 的。我哋都讲过嗰时彭浩翔嘅低俗喜剧引起个风波，因为有个假选型嘅人走去批评。咁其实低唔低俗啊，意识如何啊，呢样嘢呢。 呢啲后面有政治动机。 是啊，即 呢啲呢系一个预演嚟嘅。所以你而家睇到呢个林慧思。 嗯， 呢位女教师遭到集体性嘅文革嘅批判咧，你就知道，其实早两个月呢单叫魏平嘅咩啊，魏平局啊， 系啊，颁奖俾阿贾选型， 呢个咪已经系做咗预演咯，系嘛？咁啊呢啲就题外话啦。咁啊彭浩翔，哇，最近呢几日犀利啦，耶喺龙虎滩拍一条长咩戏啊？发现大鲸鱼啊！晚晚喺嗰度咧开嗱，如果支持本土电影嘅朋友咧，可以去参观。不过咧，企得远远地。 喂，龙鼓滩其实系热门嘅取景地方，好多电影电视喺嗰度。 咁啊，点会喺龙鼓滩发现条大鲸鱼咧？我真系 国钱啊！ 啊应该嗰条大鲸鱼揾边个去做咧？ 边个做 唔知啊！我真系拗头啊！ 佢创意好劲嘅，即系佢谂得到就做噶， 系嘛？我网络拍俾1903不过。 人杰地灵，光明顶。 夏天嚟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酒店度假，跟住踩亲佢条尾啊！江西式骑兵、功夫熊猫、史力加成班嚟晒金光大道度假区啦！入住澳门喜来登连双人早餐、梦工场礼品包、两张船飞都系1498起，加100元仲可以同阿力、阿宝同史力加一齐食早餐添啊！因为截至9月30日，即打3051-2898或者到官网订房啦。因为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司机，街口有落。 唔系吓你啊，食紧烟嘅你未行晒全程，可能吸烟会影响呼吸系统，仲会引致癌症、心脏病等致命疾病。唔想支烟，提早送你一程，决心戒烟啦！打东华三院戒烟热线2332-8977。 哇，中国石化超级30小时，汽油着数前所未有，优惠去到10:30 PM12点咋。快啲嚟中石化入汽油满500元，即送你105元同等汽油，即享优惠，唔使等下一次，入得多送得多，你会赚得更多，机不可失啊。优惠受条款约束。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岭， 陶杰、鲍伟聪。 呢个喺香港拍电影咧，嗰、那个行规咧亦都系非常之清晰嘅。 嗯， 譬如话啲工作人员做嘢好辛苦。 嗯， 一够钟放饭咧，一定要放。咁我睇到啲放饭都系帮衬啲饭盒啊，咁样啊， 惯例噶啦，因为咧， 公街食嘅 系行之有效嘅嗰句。咁多年来，无论电影同电视，你去到外景。即系唔好计厂啦，厂你可以去翻翻去即系电视台个 canteen 食。咁喺外景咧就系全部饭盒。咁因为系悭时间，最重要系因为你唔使分啦，快快脆脆爬晒啦。 我唔明啊，咁以前朱基啊、胡鹏啊做嗰啲黄飞鸿，但系去玉血马鞍山啊，嗰时冇饭盒噶，系咪？ 系啊， 嗰阵时啲茶水饭点样递到去嗰度咧？ 嗯 啊， 咁啊嗰时 系咪有阿姐啊？ 应该 冇饭补交，系咪有？ 可能有桶饭咯， 啊有桶饭， 又咪有嗰时有饭壶， 即系抽水嗰阵时， 嗰时有饭壶嘅，几层嗰啲有餸咁嗰啲噶嘛，大饭。 咁啊，而家啲电影咧最快嘅咧，彭浩翔嗰度咧拍十二组戏，即系十二日。 佢好神奇喎，真系佢 好犀利啊！ 佢好犀利嘅，其实 仅仅够呢个七日先时代啊，系当 佢画唔画 storyboard 嘅咧？如果鬼佬啊， 咁样嘅 外国人咧，因为如果咁快，只能够画晒呢个 story 全套啊， 系画晒成套，根本分镜全部齐晒，你去到只系 execute 即系执行嗰个分镜，个 story board 嘅系唔会谂嘅，即系先能够拍得切。 呢个咩叫 story board 咧？即系好似嗰啲连环漫画咁。喺个电影嚟讲咧，乜嘢嘅场要 story board， 通常系指突发嘅动作。 嗯， 例如话有两条突然间抢银行。扮踢开道门，然后用把枪指下嗰、那个出纳，然后咧侧边有个警卫咧就干预。咁呢个咧喺二十秒之内发生嘅事咧，点样去表达咧，就要用漫画嚟到讲。 嗯， 咁一般嚟讲，譬如话一对情侣坐喺度点样讲数啊，或者呢个就应该就唔需要 storyboard。 你讲得啱嘅，其实主要好多时系牵涉动作。 是动作， 因为动作你是要 有啲特技， 系特技，因为你有 storyboard 咧，嗰啲特技嘅动画师咧，佢先至能够话俾你知咧，你依个分镜或者呢个角度拍咧，佢嘅特技系能唔能够补到或者系做到，如果佢做唔到，佢话俾你知，如果唔系你拍咗翻嚟都冇用嘅。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拍一啲机场啊。原来拍新机场或者拍一啲香港啲庙宇有啲好奇怪嘅条例。原来机场你揸住部手提嘅摄影机就冇人理你。 嗯。 一旦同一部手提摄影机要一个三脚架就有啲食 Q 阿叔嘅就做咩咩事啊有冇申请啊哦我认得你啊才子咁才子大晒。你平时话要法治㗎嘛要守法㗎嘛有冇填表我、哦、大佬我呢个系手提机嚟手提机手提机有三个脚架嘅咩係咪行出去㗎嘛呢度唔得㗎即係呢啲咁嘢。 嗯。 仲有好笑嘅文武廟又系得意喎。 即系上环嗰个 係啊。 荷里活岛喎。 係啊。 嗯。 揸部机呢系原来呢系唔可以入嗰个门口个街砖不能够超越嗰条线喎。 嗯。 哇系有会有边有个阿叔哎得。啊！你只脚争唔好掂到嗰条线，总之喺出边任拍， 当你游客。 系咁原来任拍都唔系任拍噶。譬如我讲一个角色入到去装箱，我远远地就喺嗰条线之外吊部机咧，啊，整一个咧，心镜影唔影得？唔得噶噃。 嗯。 咁我话喂，咁你唔好理啊！我演员入去佢系虔诚呢个。教呢、這个文武嘅教徒啦、啊，佢入到嚟佢就烧香啫，你唔好理我出边有冇拍唔拍，我而家冇责戒啊嘛，原来唔得，系嘛？好啦，你唔得，你谂住收队啊？有个日本游客系嘛，同埋佢个朋友或者个老婆，个老婆又去装香，个日本游客揸住部机喺出边影，系又得嘅， 系啊， 所以好嘢。香港好多庙宇啲庙祝原来咁亲日嘅， 其实两者咧都系头先我提到系因为游客嘅问题，即系如果你揸住部机 脚 架，咁咪当你游客咯。咁、 哦、 嗱，嗰啲蝕 Q 你成日話嗰啲蝕 Q 啊， 蝕 Q 啊，永遠唔會蝕章俾你嘅。 嗱，蝕 Q 佢有得解話，佢最重要係如果佢唔處理你，咁佢可以解話，喂遊客嚟噶嘛咁樣， 佢又當遊客。 你有腳解就弊啦，啊，佢要處理啦，咁你真係為難人啫。其實我建議你個攝影師咧就轉 handheld， 即係手搖機啊。 唔係 handheld 有啲唔係咁好啊。 我知一定唔可以全部。 同埋而家啲機靚啊。知唔知啊？咩道理真系谂啊？唔得噶， 系唔得噶。嗱，除非你鬼佬咧，即系荷里活咧，佢有套嘢咧孭上身嘅，成套咧好似 有嗰只， 即系 你而家讲到音啊，秒嗰啲你点样拍手摇啊？手提啊？ 拍唔到嗰啲 系咪啊？除非讲成班黑帮入去扫啊，系咪啊？拎盘打瓜个秒足先咧。 有啲人你都讲开手摇咧，而家都有啲迷思嘅，即系人咧成日迷信手摇。其实唔啱嘅，即系要适当嘅时候，譬如你默要达至某个 效果，唔系滥用。 你唔能够普通文气两个人倾偈，你都摇，咁你真系头晕。 扮有型， 系啊， 玩风格， 系啊， 系咪啊？冇呢啲嘢嘅。 见到啲美国剧咧，而家成日摇咧，你又摇埋一份咧，其实系唔啱嘅。 即系等于七十年代初期见到啲美国电影系咁用 zoom in， 而家冇人用啦，知唔知？系嘛？ 系啊。 check in 就有，即系铺条轨，然后 check 就到而家都有， 将部机慢慢向前推， 嗯， 就唔好叫个摄影机动喺度，用只手嚟 zoom in， 即系突然间咁啊， 张切嗰啲啊， 系我知， 佢话你勾啊，你又冇人敢玩， 好七十年代大佬， 啊，喂，最近有套戏有《塔伦天奴》嗰套啊， 佢攞嚟恶搞 ，Django 啊，咪有咯， 系啊。 系嘛，好嘢啊，够坏够啊！ 佢嗰只就系啦 ，Jam 嗰只， 即系呢啲 零啊。 以前奇年伊士活啊，有几年啊，嗰啲唔就系咁样。 独行侠嗰啲系。 唉，而家原来完全 冇用。咁咩 The Bad Ugly 嗰啲都系。 唉，完全冇用咧，即系勾咗。你点叫 Zoom in Zoom out？ 笑死。 但系而家系好多人中意用手摇，滥用咗有啲时候。 滥用系咪？一度都系嘅，咁所以今次好多朋友支持啦，系嘛，包括啲商界啊、企业啊、赞助啊，咁啊好多电影界人士啊，系嘛，都提出帮忙啊，咁啊，咁啊张坚庭啊呢啲咧都吓，提出好多意见啊，呢啲前辈啊，系嘛，咁咧都啊证明香港电影系有好多有心人嘅，系嘛。 咁啊，即系我觉得小本咯，而家香港电影唔使下下而家要拍啲亿声啲制作啦。大陆你为咗大陆个市场，其实你缩翻转头，好似你话几百个啊拍得到嘅。以前嘅年代，呢啲 我觉得而家都得。 你讲开张坚庭嗰啲咩《表错七日情》，一间屋做咗啫嘛，系嘛？嗰啲年代好多时候都唔使话大制作， 系 咁样， 所以冇话唔得。 嗯， 啊，系啊，咁啊，所以咧，香港人咧一。一定要支持翻香港本土所有嘅嘢， 系啊，同埋譬如你 除咗啲官，乜嘢都要支持本土嘅， 除咗官啊， 系包括咧啲纸扎铺啊，呢、這个咧包括本土嘅嗰啲糖炒栗子小贩啊，本土街头卖唱啊，本土黑社会啊，本土粗口啊，全部都要支持， 嗯， 因为如果唔支持啊，死啊，香港冇啊， 嗯。 玩完啦，系嘛？ 咁样，但系有啲本土， 所以我哋要响应啊！我哋梁特首讲叫港人优先， 嗯， 所以讲啊，听到啊梁特首讲港人优先，系嘛？我啤啤声流晒眼泪，揸住个剧本，我话俾自己听啊！连梁振英都咁样鼓励你，你陶杰唔可以唔拍， 唔系我都支持啊梁振英噶， 你唔可以唔拍一套香港本土电影，你点样？点可以拒绝呢？系咪啊？ 系啊，我而家饮奶茶都落少咗奶啊，限奶令啊 嘛。哦， 系啊，我都支持梁振英嘅，同你一样， 系嘛？咁所以真系啊，呢啲事有时你自己实践下，系嘛？咁啊，有啲人话自己落场咁咪落咯，落场从政就冇搞啦，死人啊！呢啲唔会死人。 喂，咁唔系喎，你落咗市场从此，从此就系导演喎。 唔系，冇从此嘅，冇啊，系嘛？先将你自己手头啲嘢做好先啦，唔好谂将来啊。 嗯， 我觉得咧，好多人咧就好高傲远，第一任你都未翻够一年工，就谂住连任，系嘛？呢啲咧唔系我的作风。好啦，下星期一晚十一点，光明顶做。 登绝岭。 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继续决战光明顶。 长远房屋策略委员会定出十年发展框架，香港几时可以够屋住？警方执法，有市民质疑旺角街头涉剑巡枪，自由法治面对几大挑战。城镜星期六有长策会成员蔡艾绵、李华明、关卓照、黄坤，还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蒲锦新、教育评议会副主席何汉权、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乐生。听朝八点到十点，商业电台新闻财经，关心社会，关心你。 凌晨十二点。